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维持晴朗天气，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1摄氏度左右，体感温暖舒适，能见度也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0到14摄氏度。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略转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指数预报，明天10月25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观赏红叶。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非常丰富的阅读盛宴。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知道，每当刘莎这么说的时候啊，那就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又来了。没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呀是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要说到啊近期普通人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而且呢刚刚过期不久的十一长假啊，其实呢也是有一些阅读变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请到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十一长假都哪些的阅读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内容有亚马逊中国的九月的阅读的排行榜，还有九月的搜索关键词榜，以及十一长假期间的啊搜索关键词榜。刚才说到了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讲述，来跟大家分享书，来跟大家一起共话阅读。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是变化，那先来说一说今天第一个变化。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有一位新成员加入了，那先来介绍老队员吧，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也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于浩，你好。 啊，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变化之一啊，新成员是谁？ 啊，来新成员介绍一下。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成员，我叫杨雨萌。 哎，杨雨萌，也是啊，一直默默的在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给大家推荐好书的一位来自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那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别的话不说了，上书单吧，先来说一说啊，在刚刚过去的九月份，那整个的一个排行榜的情况，大家都看了哪些书，都购买了哪些书籍呢？ 嗯，好，那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九月的纸质图书的销售排行榜。第一名，书名是《现代汉语词典》。那这本书我觉得不用特别多介绍了，因为像这种学术工具类的书的话是每年都会有更新的，所以大家其实是在追寻着这些新的词条的加入和新的内容的补充去这样的一个追随的购买。 第二本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这是一本少儿书，是同趣出版社出的，是一本训练可以训练孩子专注力的一本书。 好，第三名是苏东坡传，这本书是2018年的一个插图纪念的典藏版啊。那作为林语堂先生的这样一本著作的话，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有给大家去预告过，说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的好。那我在之前节目结束之后也是把它读完了，里面的话会有大家特别想知道的关于苏东坡的全貌，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好的厨师，一个好的诗人，或者说一个好的丈夫，都是怎样度过自己一生的。 第四本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五版，这也是开学季九月份了嘛，然后大家可能都需要这样一本工具书来那个作为学习生活的必备品。 啊，第五名书名叫做《人类简史绘本版》。是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那这本书是法国的知名杂志社联合出名的出版集团去推出的，它是用一些卡通形象，然后用幽默有趣的方式去把历史细节重新给孩子来呈现，是比较符合孩子的一个审美趣味的一本绘本。 第六名是《罗生门》，这是一本日本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一本经典的小说集。 啊，第七名是《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啊，这本书是尤瓦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他的收官之作啊。那在这本书里呢，他所探讨的话题是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这三大挑战。那读者可以在其中去发现说，未来人类究竟还在生活中有没有自由、有没有平等这些感兴趣的话题。 第八本是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是一本就是给大家带来就是关于沟通方面一本非常有实操性的一本书。 好，第九名是叫做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第九版啊，这本书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从小开始学英语的学生从来都没有错过的一本词典了。从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看过这个， 一看就是九月份开学季这么多本的词典入选。 对，然后它现在更新到第九版的话，肯定会有大量的词条啊，或者说释义的补充。那大家其实也是说去为了追寻最新版里不想错过的那些新的东西。对， 第十名是《原则》，这本书是瑞达利欧白手起家四十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原则的一本书。 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九月的纸质图书的销售排行榜，一共呢是有前十位的书籍带给大家。排为第一呢是《现代汉语词典》，排为第二《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专注的孩子更聪明；排为第三《苏东坡传》2018插图纪念典藏版；排为第四呢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排为第五《人类简史》绘本版，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排为第六《罗生门》，排为第七《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排为第八《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为第九《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啊，这还有一张光盘附赠。排为第十呢是《原则》。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一份榜单呢是电子书Kindle 的一些排行榜。其实每次我们在说完纸质图书以后，大家都在想，哎，这个 Kindle 电子书的这个排行榜跟纸质书到底有多大区别呢？我们来了解榜单，有请二位。 好，亚马逊中国2018年9月 Kindle 付费电子书排行榜的图书排名，第一名书名叫《月亮与六便士》，这个书也是给听众朋友们介绍过无数次的，这是英国小说家毛姆的长篇小说，他讲述的是一个伦敦证券经纪人为了梦想，为了艺术梦想抛弃妻子这样的一个故事。 第二名是刘慈欣老师的《三体全集》，这也是一名很有名的科幻小说，就是科幻迷们一定要看的一本书。 好，第三名是《全球通史》，那这本书也是一个社科领域的鸿篇巨作了。我觉得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它能够把多个国家的一个长篇的历史，用一个相对来说让读者朋友们可以接受的篇幅去这样的一个凝练的讲述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成就。 第四名是《思维导图笔记整理术》，这是目前关于笔记术最全面的一本书。 好，第五名叫做《浮生六记》，那这本书是沈复写给妻子芸娘的绝美情书啊，从晚清到今已经流传100多年了。从这本书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平淡的这样一种居家生活的小情小趣。我觉得尤其可以强调的一点是，可以给很多直男朋友们提供很多写优美句子的一些素材。 你的意思就是大家要是传达个情意啊？ 对。 绵绵的爱意啊， 对， 然后 有抄袭的对象， 看这书特省事儿， 对， 没教大家好，这是学霸于浩。我们继续来了解榜单啊， 第六名是余华的代表作《活着》。这本书是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就是一本很深刻的书。 好，我看第七名。第七名的话是叫做《无处停歇》。那这本书的话是一本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的书。它在美国一度被称作是人手一册的年度疗愈圣经，同时也是亚马逊2017年度的100本最佳图书。那它表述的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的情况下，如何去缓解自己的焦虑，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善意，如何去能够活得更好，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治愈书。 第八名是《山茶文具店》。这本书是2016-2017连续两年获得日本书店大奖的一个重推。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书信，就是有一种见字如面的感觉。 这也是一本相对较新的书。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如果要是想写点什么。你的参考对象 对 不能说抄袭，你说参考对象。 好，第九名，书名叫《明朝那些事儿》。那这本书也是非常具有曝光度的一本书了，它是一本用白话来去讲述明朝大历史的一个书。那作者的语言也是非常的幽默，能够吸引读者朋友们不断的去层层深入把书去读完。那它本身去讲述历史的话也是非常的严谨的，非常值得一读。 第十名是《中国通史》，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吕思勉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浓缩了中国5000年历史于一本书，才仅用了38万字。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九月的付费电子书啊 Kindle 的排行榜的情况，是这样的：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全球通史上下》；排位第四，《思维导图笔记整理术》；排位第五，《浮生六记》；排位第六，《活着》；排位第七，《无处停歇》；排位第八，《山茶文具店》；排位第九，《明朝那些事儿》套装全七册；排位第十，《中国通史》慢读系列国史经典插图版。我们刚才是把这个电子书啊和纸书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呈现给大家了，感觉好像在纸书的这个榜单当中啊，确实是开学季，九月是开学季嘛， 对， 所以出现了好多，不论是汉字的、汉语的、还 英 语的， 语的 词典出现特别多。但是怎么电子书没变化呀？依旧的感觉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啊？这一次的这个榜单的特点都有哪些呢？两位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为什么电子书没有变化，没有开学季的变化，而纸书是这么明显呢？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在纸书这里面有3本词典类的书是闯到了前10名里面的。那为什么电子书没有呢？其实非常好理解，因为电子书本身，比如说大家可能会用 Kindle 来看电子书，它本身去看词典的话就不是一个很高效的工具。 对对对， 因为词典是需要快速的 翻 的。 对 对， 好翻。 但电子书是不能翻的。 没错没错。 对。 杨雨萌问一下啊，这个九月份开学季你看字典了吗？ 我没有。 你没看字典，你看电子书了吗？ 对，我是觉得对于九月份电子书这个排行榜，我的理解是像三体全集啊、明朝那些事儿啊、中国通史，这都是一种很大部头的书，所以我觉得它更适合就是你那个在平时有空余时间，比如说在地铁上、公交上，你带着一本 Kindle， 它又很小很轻，你就随时翻一翻，我就觉得很方便。所以我的 Kindle 电子书上也是有三体这样的书的。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以往我们的那个付费电子书的时候啊，正好咱们讨论过多次，经常是那种大部头的，就是恨不得10本20本的这种成套成集的啊。 对， 大家呢会在排行榜的前几位看到它，就排前十位经常会出现。可是这个九月你有没有发现，除了这个中国通史啊、明朝那些事儿，他们俩其实是一个第九一个第十，剩下前面的都不厚。 对， 大家明显看电子书好像和以前就开学就是在九月份之前的我们的那一版本有特别大的变化。哎，第一特别大厚的书啊少了，第二特别大的厚的书的排行的，比如说一二三的排行变成了90，我觉得勉强入榜吧。兴许可能以后再看不到这么大厚的在前十位里面了。 对，可能大家发现 看不完吧。对，我觉得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说，比如说像刚才有提到的《无处停歇》和《山茶文具店》这两本书，其实有中文版，其实都是相对比较近期的事儿、 嗯。 对，这两本书其实如果说对于中国的读者朋友来说的话，其实算新书了，而且是一个外版的书。那这两本书能够到 Kindle 的这个付费电子书排行榜上的话，是说明大家对于这种，他们两个其实是一类的，都是疗愈类的书籍，都是很温馨、很暖心的那种书。 嗯， 对，大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阅读的诉求的。 嗯。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份榜单在纸质书里面啊，开学季的感受特别明显。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少儿类的书籍，就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 嗯， 不论是在开学季还是非开学季，我觉得一年四季我好像都能够在榜单里面看到这本书的身影。嗯、为什么家长朋友这么喜欢这本书？这本书怎么了？ 我觉得这本书是因为它足够经典，或者说它足够有质量，才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开学季的点，就是刚才我们也有跟编辑聊的时候有说过，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在九月份之前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开学之前，那家长朋友们喜欢给孩子买的书都是一些课外的读物，比如说专注力训练书，比如说人类简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八月份的时候看到排行榜有四到五本的少儿书。但是呢，九月份一开学之后呢，啊，他发现家长朋友们买的都是词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很有可能是老师布置下来的，说我们学生需要这些东西。 那难道说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是老师布置的？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不过人类简史这绘本版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它进入到了第五名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有点奇怪， 嗯 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好成绩呢？ 啊，我觉得这两本书能够维持住，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两本书在过去一个月的榜单里它也是在前十的，那它现在仍然在前十的话，说明它是有个持久生命力的，说明上一次的榜单里面其他的一些少儿书可能是开学季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热点效应所起来的，那这两本书的话其实就是说因为它有长久生命力，所以它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榜单中还会持续的看到他们的身影。对，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和大家来分享，近期普通人都看了什么书，都关注了什么书，还有作为专业人士的他们，以及还有更专业的人士的一些人，给大家来推荐好书。那先来说一说普通人啊，普通人近期都买了什么书？前面我们两份榜单已经带给大家了。那近期普通人都关注了什么书？为什么关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另外的一份榜单，是九月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注意，这是大家关注了，但是并不见得就买书了。到底这样的两份榜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请两位专业人士给大家介绍榜单。 好，亚马逊中国九月的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Python， 第二名东野圭吾， 第三名三体， 第四名人类简史， 第五名电子书， 第六名哈利波特， 第七名 DK， 第八名 Java， 第九名西游记， 第十名平凡的世界。 好，亚马逊中国九月的 Kindle 电子书的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Kindle， 第二名东野圭吾， 第三名三体， 第四名哈利波特， 第五名人类简史， 第六名免费， 第七名明朝那些事儿， 第八名今日简史， 第九名 Python， 第十名村上春树。 好，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一个搜索关键词榜。那么在九月份的搜索关键词榜好像是和之前的八月份的变化不太大，那么到底这个搜索关键词榜九月份的特点和变化有哪些呢？两位专业人士给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吧。 好，那我先说一下第一个特点吧。其实第一个特点也是有跟大家提到过比较多的了，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说整个的这两个榜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其实从搜索的词上还是反映出来是一些经典的热词。那经典的热词可能会包含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像人类简史啊这一类的，然后还会有经典的作者，比如说村上春树啊东野圭吾这种，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重点的一个关注点。 嗯， 我们刚才是谈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搜索关键词榜，到目前为止，九月份不论是大家买了什么书，还是关注了什么书，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有没有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中信出版集团的书，在这个九月啊，好像特别的耀眼。那不论是这个销售排行榜也好，我说的销售排行榜包括纸质书还有电子书，还是搜索关键词榜啊，像他们的人类简史啊，像他们的这样的今日简史啊，还有原则，都是屡屡上榜。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之前也特别采访了中信出版集团的总编辑乔卫斌乔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这样的一段录音，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样的好书能够得到这么多读者和听众朋友的喜爱。我们来听一听乔总的介绍。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乔卫斌。首先感谢亚马逊，感谢读者对中信出版的厚爱，这次中信有三本书入选，我们深感荣幸。这三本书之所以深受大家喜爱，是因为这三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的新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世界全新的认识。尤瓦尔·考拉利的《人类简史》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个人史观，他用大历史写作的叙事方式，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作为一种物种的智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做出了全方位的考察和预测，写法展现了无限的想象力，对人类既充满了批判精神，又表现出对弱者的关爱，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引人入胜，有助于人类重新审视自己。《人类简史》绘本版给孩子的世界历史超图解，是《人类简史》的青少版，是一部专门为7到10岁孩子量身打造的历史通识读本，从孩子们容易理解的视角，并配以生动的形象的图片，勾勒历史脉络，展现历史事件，还原生活细节，给孩子完整的历史观，让孩子们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学习历史，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有助于孩子们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健康成长。瑞达利奥是全世界著名的投资家和企业家，对冲基金公司桥水的创始人。桥水创立至今为客户赚取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家对冲基金。达里奥认为桥水的成功源自他所奉行的一套原则，而这些原则也是他一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达里奥认为，我们可以像看待机器一样看待生活、管理、经商和投资，并将其系统化为一系列原则。这本书阐述了他信奉的原则的两大基石，极度求真和极度透明，并介绍了以此为基础的创意择优以及基于可信度评价的决策机制。书中500多条原则将帮助我们保持开放心态，看清现实，正确评价自己和他人，如何从容做决策，打造强大团队等问题，更进一步深入认识自我，实现不断成长。达里奥相信自己的成功并非因为个人的特质，而是因为他从失败中学会了做人做事的原则，而大多数人和公司都可以应用他的这些原则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三本书无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历史，认识这个世界，更好地实现人生目标，推荐大家阅读，谢谢。 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啊，这样的三本书啊，哎，我觉得于浩，还有雨萌，这三本书其实自打《今日简史》面世以来啊，好像就一直在排行榜当中，在不仅仅是在亚马逊的排行榜，在很多的排行榜，它都是有特别好的成绩。 对，因为这个其实是他有自己的品牌的积累了嘛，因为毕竟是简史已经出到第三部了。前两部有圈粉，对， 嗯，而且啊，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大家有没有感受？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回顾五年前或者十年前， 嗯， 可能在排行榜前几位的经常都会是小说， 嗯， 啊，文艺作品， 对， 是特别普遍的。但是现在呢，这样的一些，比如大历史啊，或者跨界的啊，这样的一些书籍，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 嗯， 所以啊，小说当然也会不时的进入到排行榜，但是这样的一些非小说类的，非虚构类的书籍进入到排行榜的前几位的情况，也是出现的越来越多了，而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也跟我们普通人的阅读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说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么多的好书，同时呢也会谈到一个变化，那就是阅读的变化。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好书，也谈一谈阅读的变化。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窗外的麻雀在跟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丰富的阅读盛宴，我们会关注普通人近期都购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还有普通人啊，他们都点击了，他们都搜索了什么样的书籍，虽然不见得购买。另外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两位成员于浩和杨雨萌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变化的主题。刚才说到了新成员杨雨萌的加入，第一个变化出现了。我们刚才在前面时间也特别说到，在音乐广告之前也特别说到了啊，因为我们阅读的变化，其实大家来细细的浏览一下啊，各大这些排行榜，排行榜前几位的书籍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往呢，可能文艺类的，比如小说啊，经常盘踞在前几位，现在真的那些非文艺类的作品的出现啊，也让排行榜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那变化还有，每年的十一长假都是大家，不能说大家是。很多人集中阅读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啊，是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搜索关键词榜，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这样的七天大家的阅读有没有变化呢？有请二位公布榜单。 好，亚马逊中国十一长假的纸质图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 Python， 第二名哈佛商业评论， 第三名平凡的世界， 第四名东野圭吾， 第五名电子书， 第六名三体， 第七名哈利波特， 第八名人类简史， 第九名金庸， 第十名 Java。 好，亚马逊中国十一假期的 Kindle 电子书搜索关键词排行榜，第一名金庸， 第二名东野圭吾， 第三名 Kindle， 第四名三体， 第五名哈利波特， 第六名王小波， 第七名人类简史， 第八名免费， 第九名张爱玲， 第十名村上春树。 哎，这个搜索关键词榜还真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或者如果您注意收听我们前面的节目和九月的搜索关键词榜，确实有变化，不过有不变的啊，东野圭吾三体，村上春树， 经典的都没有变。 而且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你看啊，东野圭吾他不是一本书的，好多好多好多本。 对， 三体主要是它的作者不是一本书，然后因为你搜到三体可以带出来一串一串的这样的书籍，然后村上春树也是好多好多的书，所以名家作品也是读者们关注的这个焦点和搜索的这个热门关键词。但是我好久没有在搜索关键词榜上看到金庸了，挺出乎我的意外的。雨萌，你这个十一假期读金庸了吗？ 我也没有，但是这个十一假期网上就是传的沸沸扬扬，说徐克导演可能要翻拍这个《神雕侠侣》，所以这个金庸这个词搜索量就显著的上涨，说明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金庸这种就是老牌的作家呀，然后可能受到就是有一些。就是导演可能要翻拍，然后就立马又有一个重新想要去读经典的一个兴趣。 哎，你还有印象那话吗，于浩？ 嗯， 碧血连天射白鹿，前面是什么？ 我想想，那个叫什么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坛倚碧鸳。对，金庸的那个作品的首字母嘛。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徐克这个事儿确实现在还是一个很高热度的，所以估计金庸还在这个榜上，因为徐克自己说他已经定下了两个 女配角，因为女主角的话是大家最关心的嘛，就她大家会看说我这个经典作品越翻拍之后是不是越倒退，因为其实《神雕侠侣》翻拍过很多部了， 没错， 每一部的评分其实都是在下滑的，所以大家会很关注说如果是徐克来拍他会去选哪个女主角。 哎，其实你说到每一部的这个评分下滑啊，包括前两天大热的就《延禧攻略》和《如懿传》，大家在做对比嘛， 对对对， 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以前呀影视剧也好或者图书真的不像现在这么多， 对， 就是大家呢你没有，你可能也就三个里面你挑一个最喜欢的，现在是300个、3万个、30万个、3000万个里面你挑一个最喜欢的，所以评分下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哎，但是啊，但是还有一些名家的作品其实也在这个十一假期受到了大家的喜爱。那么十一假期你到底读了什么书呢？我十一假期读了好多书，因为工作所以我读了特别多的书，我觉得不能做参考。两位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同志们，除了工作以外啊，你们自己假期读了什么书？ 我这个十一假期读的是一本就是跟自己的兴趣有关的，是一个21天写成电影剧本的一本书。就是因为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很莫名其妙的开始对写剧本这件事比较有兴趣，所以就去选了一本那样的书，然后想试着说能不能看完之后自己真的能在21天写成一个剧本。 所以杨雨萌你看啊，如果按着7天是长假的话，你已经用了7天看了7天了，然后再加上等到春节还有7天，等到明年的11的时候，我期待着你的剧本啊能呈现给大家。于浩，你的情况？ 我这个说完读的书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无聊了，因为我读的也是跟工作相关的书，因为我们现在相当于从事的是电商行业嘛，所以我是读了黄洛老师的一个我看电商的一个系列。如果我推荐给一下，如果大家对电商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它其实是有一种那种传记和简史的感觉，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10年整个电商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脉络，以及怎样的一个逻辑的，我觉得他写的非常深刻的。 哎呀，如果于浩也说他工作的和工作有关的书，那我也就跟大家坦白吧。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所以呢，我在这个十一假期，我是翻着看的《人类简史》，还有《半小时世界史》《半小时中国史》。我就想看看啊，这两个书我怎么能给它揉在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特别采访到了一些著名的作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都阅读了哪些书。我们来听一听都有谁呢？ 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的作者徐泽辰。十一的长假我在读《水浒传》，但是没读完，现在还在读，包里面还装着呢，是因为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北上》，关于运河的，写完以后按照我过去的写作的习惯，每写完一个长篇都会要把写作过程中突然觉得重要的一些书拿过来重读。这次想的就是把四大名著重新再翻一遍，所以现在正读的是《水浒传》。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的作者陈磊。实际上叫我在看科学史，因为我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把历史这一摊子事做得差不多了之后，我想另外策划一个主题叫做世界的科学发展历史，我想把世界怎么一步一步科学发展到今天给大家呈现一下。 哎呀，我们刚才特别听到了，我在读半小时，他在看科学史。其实这样的一个长假真是啊，适合很多朋友啊集中看一批以前自己特别想看的而又没有时间，然后长假就能了了你这样的一个心愿。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今天的主题啊跟大家谈到的是变化，十一长假来了，所以大家阅读也有变化，而且我知道最近 Kindle 也有变化是吧？话说 Kindle 是变得更薄了， 对， 变得更轻了，还变成平面的了。 对， 但是呢我当时我还发了一朋友圈、我说听说 Kindle 有变化，大家猜什么变化？你知道于浩还有雨萌你们应该最熟 Kindle、Kindle 是你们公司的产品吗？ 对， 大家跟我说是出彩色的了吗？ 这个变化还是有点太超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Kindle 的新品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 出彩色的了是吗？ 对，我不给大家说具体的功能细节，我们给大家描述两个网上段子网友们传的最多的两个场景。 那我先说一下，我朋友圈段子手们说的就是说、Kindle 如果没有出彩色的话，那就是没变化。 这个是对 Kindle 的这个无情打击。我们说的那两个段子是 Kindle 其实长远的一个段子。第一个叫做大家说买 Kindle 回去都是泡面的，就是它可以盖到泡面上去盖。然后这次呢，正好 Kindle 出了一个纯屏的设计，所以大家纷纷都说为 Kindle 点赞，说纯屏设计更容易盖严了，这样子泡面更容易就是焖熟了。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因为 Kindle 增加了防水，所以大家说哦，也是为泡面打造的功能，因为这下不用担心这个水进到 Kindle 里面去了。对，我觉得这个段子是非常符合 Kindle 的这个新品设计。 我一会儿把这个拿段子转发一下。原来 Kindle 不出彩色的就等于没变化，其实并不是， 变化很大，为这些核心消费者打造的、 就是、对，更适合泡面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 Kindle 新品里面宣传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浴缸里去看书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他是在一个晚上的场景，所以大家就会说啊，原来你买 Kindle 是为了让我干这个的，那我现在只差花钱买个大房子和浴缸了。 哎，在这次这个 Kindle 啊，这个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布会上，其实还说到了说阅读传承者、嗯、我觉得通过前面我们不论是开玩笑也好，还是讲段子啊，大家能够感受到啊，现在的阅读跟以往的阅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 嗯，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时间比较紧，可能不能像以前，比如说我如饥似渴的，我一个月什么事儿都不干，我看一套书。可能现在很多的生活压力、 嗯、 啊，包括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等等，让大家的那种碎片化阅读呢，是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了这个半小时啊这样的一套系列的书籍，那么。我其实在最早接触半小时的时候，我是看的是朋友圈， 嗯， 然后想哎这还挺好的，我十分钟、嗯、我半小时我就能了解了这一套历史了。 对， 然后其实我也特别喜欢人类简史，但是人类简史啊、嗯、真的是 太厚了。 太厚，用 Kindle 看也太厚了。 对， 那么关于阅读、啊、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两位著名的作家，徐泽辰还有陈磊，他们其实谈到了阅读有他们的一些感受，还带给大家的一些好书，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一些采访，我们来了解他们的一些感受。 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我是徐泽辰，跟大家聊一聊我个人阅读的一些体会。对我来说，阅读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占了我生活的很多的时间。我是一个作家，其实作家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写，而是读。写作最后肯定要落实到一种阅读式的写作，因为每个作家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和他所占有的生活都是有极大的局限性，而一个作家所要面对的是所有人的生活，面对的是一个整个世界，所以他所陌生的、他所不能占有的那部分生活和世界就需要通过阅读来补充，来让这样一个世界完整，最后可以完整的在作品里面体现出来。所以这部分东西我必须通过阅读来实现。当然阅读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行万里路，还有一种就是读万卷书。我们要通过别人的经验，通过前人的积累，从他们的经验，从他们的书写中汲取营养，汲取灵感，让他们照亮我们记忆中的那些幽暗的角落，然后让他们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请您给大家推荐一部您的作品，您愿意推荐哪一部作品？为什么？ 那我就跟大家推荐我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写的是一群在十几年前离开故乡的年轻人，因为某一个契机重新回到故乡，然后他们面临的十几年前发生的共同的一件事，每个人开始反思自己，反思的同时其实是他们查看自己的来路，也是展望自己的去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情节，把这一代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上一辈的父辈的生活给有效的组织起来，应该跟当下跟中国这巨变的40年 能够产生某种对应关系。在这部小说里面，他所处理的既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也是一种集体的经验，既是个人的比较狭隘的生活，也是一种涉及到全民的一种公共生活。因为这个小说写的是中国70后的一代，也就是1970年代出生的这群人，我想写出来他们所面临的切身的生活，它包括他们的物质生活，包括他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他们对世界和故乡的一些看法，包括在这个现代化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如何建立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他们如何作为个体如何自处。我想它可能涉及到我们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和我们的经验，也希望读者能从这样的一些故事小说中得到某种精神上的共鸣。 我是陈磊，阅读这件事情对我是这样的，我认为我在阅读学习比较多，我可能看的小说看的比较少，所以学习比较多，所以不管阅读也好学习也好，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壮胆。就是当我如果不阅读的时候，当我阅读读的比较少的时候，学习比较少，我会发现这个世界就特别的神秘，我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因为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看不懂，我什么都听不懂，我没有办法去思考，我连思考的素材都没有。但是我不断的经过不断的自己的学习之后呢，我发现我能看得懂这个世界了，我能参与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比如说以前我看新闻巴以冲突我是看不懂的，因为我不知道后面的那段历史，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所以现在当我读了历史书，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就发现哦，这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过如此，我也能稍微的去掌握一下这个世界的规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它就是一个壮胆的事情，它就能让我更加的有勇气的去参与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更加有勇气的去完成我自己一些想做的一些事情。那另外一个事情，我就是觉得阅读这个事啊，当我阅读的越多，学习的越多之后，我自己的沉淀就越来越多，那我慢慢的我就不会再跟着书，跟着我看到的东西这个思路跟着他们走。比如说我以前世界是什么样子，我要看书，我要去听别人说，我要去看各种各样的资料，我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呢，我因为有了自己的这种积淀，我有能力去猜测这个世界，我有能力去猜测我看不到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变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因为它融入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就变成了我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其实就是我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就是我的三观。所以并不夸张的说，阅读这件事情慢慢的塑造了我独特的，世界上只有独一无二的我的三观。也就是说，阅读其实造就了我这个独一无二的人。 大家都特别熟悉你的半小时系列， 对， 为什么叫半小时？ 半小时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自己去读历史书的时候非常痛苦，因为我本身读文字特别特别的难受。我是一个画画的，我是一个爱画漫画的这个读图的一个动物，所以我读历史会非常难受。因为非常难受，我很难去把一整串历史，一整部历史事无巨细的给它记忆下来，或者给它理解出来。那我想除了我，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读者或者愿意了解历史的人都会被这种历史的阅读体验所困扰，因为读书就是很难，尤其是在这样碎片化的时间里。那所以我认为读历史最重要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尽快地建立一个非常简洁的历史观。我希望给大家先快速地建立一个历史大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我再去填充那些历史的史料，这样的话我对历史的理解就会融会贯通很多。比如说我最早我自己去读历史的时候，我会去读拿破仑，我会去读俾斯麦，会去读曾国藩，这些主题的这些经典的这些段落上的历史，但是我发现我读不懂，因为我不了解前因后果，我只去读拿破仑这个人的故事的话，我永远无法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冕，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复辟。但是我如果把它放到整个欧洲的历史里面去了解前因后果，去了解欧洲整个的形势， 我就会觉得哇，我忽然就理解了拿破仑做的那些事，我忽然就有一些理解，我能慢慢的去进入到他的那个故事当中去。所以我觉得首先通览历史，快速理解这个框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在半个小时之内，我希望我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帮读者建立一个，如果你对中国历史不是很了解的话，我能帮你建立一个比较清晰的大脉络。至少你要知道秦汉三国和魏晋南北朝，你要知道这么一个脉络。那这样的话，你如果有机会，你再去真正的去了解那些严肃的历史，可能会比你直接去找那些历史书，像那些比较严肃的、比较严谨的那些历史，一上来就看那些书，我觉得效果会好很多。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和大家来分享近期大家的一些阅读成果。我们了解了普通人近期都买了什么书，普通人近期都关注了什么书，还特别说到了在这个十一假期啊，大家的阅读是有些变化的。不仅十一阅读有变化，我们作为阅读传承者，我觉得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你看啊，咱们捋一下啊，雨萌还有于浩，我们阅读的时间，因为碎片化阅读嘛，所以导致了排行榜的书籍有变化，然后呢，也导致了就是作为书籍的出版方，还有呢这个作者呀，包括翻译啊，他们其实也有了一些变化，包括像电子阅读，我觉得如果十年前跟大家说。我不看这个纸书，我看电子书，人说哎，那多费事儿啊，多费眼睛啊，然后好使吗？是不太容易翻篇啊。我以前最早用电子阅读的时候，我觉得那翻篇太费事儿了， 对， 所以我其实是抛弃了一段电子阅读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电子阅读的怀抱。哎，你们两位呢，你们两位的阅读变化有没有？ 其实我也是属于这种，就是怎么说，最早的时候可能在大学那会儿是都看纸质书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书还不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纸书看起来的感觉更好。那在那之后的话呢，就会有电子书进入到我的这个就是阅读的这个场景里面了。然后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电子书和纸书都会去看的。因为大家刚才就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刚才我们读排行榜的时候，关键词排行榜的时候，会发现在纸书的排行榜上有一个关键词叫电子书，那说明这两部分的人群其实是它是有一个互通的。因为我们以前经常描述这个场景差异的时候是说，我在家里可能会拿一本纸书，无论它多厚我都捧得动，看得下去，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在地铁上啊，在火车上啊，那就书就很不适合拿纸质的了。 哎， 对， 雨萌你看啊，相对于我来说啊，你特别年轻，我觉得像我这样呢，就是以前抛弃电子书，现在要重新回到电子书的怀抱，是很多我们这样的中老年人的感受。那你作为年轻人啊，你好像应该开始阅读的时候就距离电子书非常近，对不对？ 对，我记得我应该是上大二的时候买的第一个电子阅读器就是 Kindle。然后我很认同于浩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在家里或者在宿舍的时候，然后你会就是看纸质书会多一点，你也很喜欢那个纸质书的感觉。然后一些比较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你在地铁上、公交车上等待的时间，你会拿出来一个很轻很薄的 Kindle 然后来看，就很方便。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内容啊，不论是我们采访的两位作者徐泽辰也好，还有陈磊也好，还有呢我们今天啊在直播机房的我们三位，跟大家其实谈到了阅读的继承者这样的一个内容，阅读是有变化的，不论是如何的变化，其实都希望大家能够回归阅读的初心。同时呢，也通过啊，不论是出版方也好，还是作者也好，通过创新来顺应时代发展，传承阅读精神。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您的结束语是什么呢？然后老同志于浩，你来。 那我先说吧，因为刚才我们正好顺着说这个阅读继承者这个话题了啊，那大家现在也是有看到说我们已经十月底了，每年的双十一大促即将到来了，一大波的会吸引大家去掏口袋的这些促销啊，这些商品啊，都要让大家去开始注意力转移了。那这个时候只是说对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在这种物质消费极其充斥当下的时代，大家能够对阅读保留着一份尊敬，或者说大家双十一的时候可以多买点书，也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哎，雨萌，年轻人，年轻人的代表。